沙，手捧着鲜花，美丽的像童话。想起那年初夏，我为你牵挂，在一起就犯傻，丘比特轻轻飞过月光下，潘多拉她听到了回答，礼堂钟声在敲打幸福的密码。 Oh my love， 咱们结婚吧，好想和你拥有一个家，这一生最美的梦啊，有你陪伴我同闯天涯。鲜花，美丽的像童话。想起那年初夏，我为你牵挂，在一起就犯傻，丘比特轻轻飞过月光下，潘多拉她听到了回答，礼堂钟声在敲打幸福的你。